好，咁咧我哋上次就一齐读咗彼得前书嘅第一章第一、第二节啦。咁我话咧，我今年都会继续讲彼得前书噶啦。希望我哋从彼得前书里边去学习，我哋作为一个双重嘅少数民族啊，一个北美嘅华人，又系基督徒，喺呢两个嘅双重少数民族嘅身份入边咧，彼得前书又提醒我哋，其实基督徒咧，即系都系呢个少数嘅族裔。所以我哋作为一个华人喺美国所经历嘅，其实同咧基督徒喺呢个世界里边所经历咧，都有啲类似嘅地方。咁我哋从呢一个里边去学习，我哋点样喺呢个世界咧做一个基督徒嘅。所以如果大家记得咧，彼得前书我讲佢嘅主题咧就系苦难寄居，即系话我哋寄居喺呢个世界上边咧，系面对好多唔同嘅苦难同埋挑战嘅。但系咧，我哋要站稳喺神嘅恩典嗰度，我哋先能够活得开心，活得喜乐，活得有力量，能够觉得我们人生有意义的。我们开始之前先一起祈祷，好吗？天父，我们多谢你，你去施恩给我们，现在能够认识你，又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一切都是出于你的恩典，我们相信去接受，我们就蒙你很大的祝福，我们去感恩。求主你去常常去提醒我们，而在我们当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能够有一个更加清楚认识的人生观，或者对这个世界的看法，而在我们可以更加能够有力量的去面对我们生活上所遇到不同的处境。求你去引导我们，我们将这段时间交给你，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所以如果你记得最近一个新闻就是有个华裔的警察他说是意外啦，开枪射伤了杀死了个非洲裔的人，法院很快就判了他不杀了，就坐监。咁最近呢几日呢，可能是昨日，就很多地方的示威啦，甚至纽约到有几万人出来啦，说不应该这样判法的。很多人呢甚至觉得这个是一个种族的问题来的，已经不单纯是一个究竟是有意定无意啦。因为之前有些白人呢这样去射伤黑人呢，判得不会那么快的，或者这个情况不会那么严重。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活在这里，大家都是华人的时候，活在这个主流不是华人的地方，我们可能都会面对很多不同的困境，基督徒都会的。我们基督徒你面对一个都不是基督徒的世界里面，你都会发觉他们 很多不同的。因为他们多数甚至有时会觉得你基督徒是不是那么好，你基督徒信埋一边迷信等等，我们觉得好像不能够很自如这样 去活出真我这样。我们经常在这种究竟我做一个真正的自己华人基督徒，还是我做一个跟广大周围的人一样好呢，很多时候在这种张力里面呢 去觉得不容易的。但是彼得前书就提醒我们，在神的恩里面呢，我们才能够有能力有办法呢怎样去活在这个世界那里。所以我上次讲呢，整个彼得前书呢其实是这三个部分的。而第一大个部分呢，一章三至到二章十节呢，他讲了他里面又有再三个的层次。这三个层次呢包括内在的、个人的甚至群体的。而第二第三个层次呢就跟之后的第二部分啦、第三大部分呢都是相对的。咁呢个呢我觉得係彼得前书一个好特别嘅结构，彼得整嘅时候呢，神默示彼得写嗰陣时呢係将佢整得个好靓，觉得係好清晰，帮助我哋呢去记得我哋作为一个基督徒呢，我哋关注嘅需要係呢几个方面啦，唔係淨係呢某一啲方面嘅。而我哋今日呢就主要係睇一章嘅三节至到十二节。咁呢就大家如果你程序表后面你就见到我们那个我将这段经文将它划开了，希望帮助大家更加去了解这段经文的意思。在后面你都见到了，这一大段里面又分开了三个部分，也都是我今天会讲的三个部分。它三至五节讲到我们即是神的恩典，神重生了我们，我们就得到一个永生了，得到一个结果，是一个永生，用永生来到包含那个结果。而第二部分六到九节他就讲到我们因为有这个结果，结果是因为我们信耶稣所以得到的，你一定会得到的。 而这个得到呢，有些是即刻得到，有些是将来才得到的。但是第二部分呢，讲到喜乐的时候呢，这个就不是一定的了。这个呢，但是这个呢，是你所必定得到的结果而带来的一个效果。效果意思就是说呢，你能够用得好这个结果，你就能够有这个效果了。但是如果你有这个结果，但是你不理它，你不持守住它呢，你就可能得不到这个结果。所以为什么基督徒呢，都不是个个都会经历到活得很喜乐的。基督徒呢，都会很忧愁的。最近呢，中国大陆有个华东师范大学的教授呢自杀死了。他说呢是一个天主教徒来的。跟着在大陆里面呢，就很多议论，觉得啊，为什么信耶稣都会自杀啦，为什么大学教授添啊，那些文章即是写那些微博那些又很有见地的，为什么都会这样的呢？很多呢，即很多人觉得他当然是看得不清楚啦，信耶稣都信得不够好啊，这样。跟着当然令，所以很多时呢，这个效果呢，就是我们一会再看的时候，就是圣经提醒我们呢，我们有这个结果，永生的结果，但不一定呢，我们就能够有这个喜乐的效果的。而这个喜乐的效果呢，就需要我们去用这个结果了。而到最后呢，他又讲到这个信仰的重要，我们想我们要好好的知道它，去认识它，以致能够达到这个效果。如果不是呢，我们信了耶稣，我们都得到很多的好处福音，但是我们不能够再实现在我们的生活生命上面呢，我们都得不到这个效果，喜乐的效果的。明白吧？那我们呢，逐个地方来看先。第一部分呢，三至到五节，等一下。好，如果我们看个经文呢，他就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这个是很多书信一般都会有的，去赞美神，感谢神。跟着他后面呢，他就讲了一个整句最重要的，就是他照着自己的大怜悯重生了我们。这个重生呢，是我们信耶稣的那个时候已经发生的了，这是一个即时的结果，是我们找一个信耶稣已经重生。重生当然包括很多意思，一个意思呢，就是我们的旧的生命没了，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生命，好像从新的出世那样，好像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属灵的 BB 一样，我们这个新的生命呢，慢慢地去长大。另外一个意思呢，是我们这个重生，我们再一次的出世，我们的出生呢，就属于我们的那个家庭的一份子了。而我们这个重生呢，也都让我们呢成为神家里面的儿女了，一份子。我觉得这个重生常常是儿女一个观念很重要呢，因为之后我们常常讲到后面呢，他会再提的。我们是寄居的时候呢，上次我讲寄居的人呢，很多时候都会想，究竟我的家是哪里呢？我们很多时候呢，问一些人呢，特别现在全球化呢，人走来走去搬来搬去的时候呢，很多人呢就开始很担心，被人问究竟你家在哪里啊？我不知道人问你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呢？你会回答芝加哥啊？你会回答香港啊？或者定是中国啊？定是哪里呢？我很多同学呢，他们是即特别美国人呢，出世一个地方，长大另一个地方，跟着读书做事又另一个地方，一问你哪里来的，跟着他们就很犹豫地说，不如你问具体一点啦，我在那里出世的，我在那里大的，但是我在那里做事的，这样。在一个这样的寄居人生里面呢，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觉得好像没有根，没有不好踏实这样。但是当我们如果能够重生在神的家庭里面呢，这个是给我们一种很稳妥，给我们不会觉得哎呀，究竟我属于哪里呢，好像 无家可归这样，好像 没有一个归宿这样。但是重生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呢，我们就有一个家的这个归宿。而第二个结果呢，而后面呢继续讲了，这个重生呢，重生我们有后面有两个结果的。第一个呢，就是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这个活泼的盼望呢，是藉着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而得到的。所以我们这个活泼的盼望，我们有什么这么令我们值得很开心呢？每一个人呢，都会面对生老病死的。我们后生的时候呢，就我后生的时候呢，成日呢就被人说我，哎呀，这个年轻人刚刚读完书这样， 咁我就成日覺得，希望我快啲老啲啦，睇嚟啊，白咗頭髮都唔好染黑佢啦，最好染多啲白色啦，等啲人覺得我即係老成啲咁樣啦，唔好成日覺得我細路仔咁樣。咁到而家咧，開始覺得自己中年啦，照下塊鏡開始冇以前咁啲皮膚冇咁彈手啦咁樣。咁啊，開始又懷念啦，哎呀，我好似中年咯喎，我細個嘅時候覺得中年就好老噶啦，而家到我真係去到中年嘅時候咧，我覺得。是我很想又變回30歲的時候了，好不好，有些人又說我後生仔呢，這樣即人就在那種矛盾裡面。但這個活潑是盼望給我們聽，我們雖然會面對一個越來越老的過程，但是我們最後的耶穌基督死後復活呢，給我們一個很活潑的盼望，就是雖然我現在老了，我的 身形都開始變了，但是將來復活之後呢，是會變回好的，是一個很榮耀的身體的，我不需要覺得我現在越來越老，或者我現在覺得越來越不後生就很心噏了，覺得好像很黯淡一樣，因為我有一個盼望，我將來我能夠復活，我能夠 很有榮光一樣，好像神一樣。而第二個好處呢，第二個我們會得到的東西就是第四節那裡說可以得著基業，而這個基業呢就是不能扭壞、不能沾污、不能衰殘，是什麼都不會的，你所得到的東西是不會壞 的你將來神要給我們的東西呢會有很多，其中一個包括就是耶穌他在升天之前最後晚餐時跟門徒說，讓福音提醒我們，耶穌說我現在要去了，離開你們，但我去呢是為你們預備地方，預備好之後呢我就會回來再接你們回去，所以我們知道，至少我們知道呢將來我們在天家上面呢，在天堂上面我們有一個基業，而這個基業這裡說是不會扭壞的，不會沾污的，不會衰殘的，是很漂亮的，很聖潔的，不會變質的，我們不需要擔心這間屋住了60年100年就會變成怎樣了，我們知道我們是一個永恆的生命，即是說我們會住很久的，將來 天家上面的間屋。那如果我們間屋是會變壞的，那我們就很擔心了，譬如香港的屋呢就20年一次大裝修咁樣啦，啲樓。咁我哋如果去到天堂，哇，要住好長好長時間嘅，每20年要收一次間屋，咁我哋就真係好煩啦到時。但係咧呢度講咧係唔會變嘅，永遠咧都係咁好嘅。而呢個嘢咧，而除咗呢啲嘅我哋住嘅地方啦，耶穌亦都會話咧，將來佢再翻嚟嗰陣時，係會按我哋嘅交帳咧嚟到去賞賜我哋嘅。所以有一種好似叫論功行賞咁樣啦。我們一定能夠上到天堂的，不過如果你侍奉主多一點，你為主犧牲多一點，神會給更多的賞賜給我們，而這些東西呢也都是聚積在上面的，那我這些東西也都是不會變的，不會貶值的，不會越來越少的，這一切的基業呢都是跟我們說我們將來去到天堂的時候呢是一個更美的地方，剛才唱歌就提到一個更美的家鄉，是我們很多基督徒都向往的地方，我們在這裡好像要捱得很辛苦才得到一些東西，很辛苦才供完一間樓，或者要維持一個我們想的生活水平，但去到那裡的時候神什麼都給了我們了，我們不需要再擔心了，不怕通貨膨脹了，不怕經濟危機了，金融危機了，什麼都不需要怕了，我們可以跟神永遠在一起很安心的，這些東西就全部留在天上面。第五節最後提醒我們呢，因信蒙神能力保守，得著所預備在末世顯現的救恩，所以這些東西呢全部都是因為我們信神也都會保守我們，到直到最後我們會得到這些東西，所以信仰的結果是我們能夠得到永生裡面呢很多這些我們很向往的東西，很多人移民呢在一個新的地方呢，特別是自願那些，不是被逼走佬那些逃難那些，很多自愿那些都是因为他觉得新的地方比他更加好的生活环境，好的前途，可能呢想下可能有更好的发展，同样呢我们都是想到将来天堂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会想去呢，肯定是比我们现在更加好的，我们不是满足在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而我们向往将来那个更加美好的环境，更加美好 的境况。很多人呢他們想人生就是這樣分開的，我現在就是人生了，所以直至到我離開這個世界之前我都要努力地 去計劃好我的生活，我怎樣 而家要生活得点样，我将来退休之后会点样，我嘅下一代又点样，好多咧计划呢一个喺呢个世界里边嘅嘢。而佢哋觉得当离开呢个世界之后咧，信耶稣嗰啲就会开始佢嘅永生啦。呢一个咧系好常见嘅，将人生咧两段咧分割咗出嚟。但我认为咧，圣经教导我哋咧，唔系咁样将人生或者将永生咧咁样分开嘅。而是说呢，我们以前未认识的耶稣的时候，我们可能不知道将来会怎样，我们将来的归宿是怎样，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会去到什么地方。但是当我们认识耶稣，信耶稣之后呢，我们就已经开始这个永恒的人生了。我们现在的东西呢，很多都是会延续到将来的，不是分开的。所以我们现在的时候就在想，我怎样为我将来去计划去打算呢，我怎样预备我将来 的天堂那里呢。不是，即正如你来到美国的时候，你都不会是突然变成两个人的，来到这里就变成一个新的人，你什么又重新开始了。你会带着很多你的东西会过到来的，你带着你的知识啊、技能啊，或者你一些的家当啊，来到这里，你不是由零开始，而是你有的那里继续开始一样。去到永生，我们预备我们永生也都一样了，我们都不是去到时呢由零开始。其实在我们现在信耶稣之后呢，就开始预备我们的永生。我们将来到天台是怎样呢？我去到见到耶稣的时候，我希望是拎着一堆金银宝石这样去向神交账，还是拎着一堆草木和佳，以至耶稣一看一烧什么都没有，就发一堆灰，这样揽着一堆灰这样去天堂，还是可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事能够存留到永远呢？这个人生，这个对整个人生的看法就不是这样分开了，而是我现在就已经为我未来去预备。而我关键呢，就是刚才第五节最后所讲的，你因信，这个信是很重要的。你相信你将来是这样，你现在你是预备你的将来。如果你不是这样相信的时候，你觉得是那个很遥远的事。很多人，很多基督徒都会觉得的，永生是很遥远的，那个以后的事情，我现在呢，我要解决我近啲嘅情况先，然后我嚟紧住边咧？我退休之后我有冇足够嘅保障咧？我嘅下一代佢哋又点样？我哋可能唔想谂得咁远嘅，但好多时人圣经提醒我哋，我哋要谂得远，我哋望翻转头，我哋先知我哋而家应该系咁预备。唔会好多人咧，佢哋到临尾嘅时候咧，先至觉得后悔。最近睇到啱啱睇个新闻咧，香港咧有一个黑社会嘅打歌咁样啦，咁佢咧就抗癌咗十年之后咧，终于都离开世界啦。咁但系佢喺呢十年里边咧，佢好多嘅反省，佢自己话咧，佢话佢觉得好后悔。佢话如果有命运有得俾佢再拣咧，佢唔会再入黑社会。佢觉得佢应该以前做人咧，就系你得罪我，我就谂下点样去整翻你，点样报复啊，点样去消灭你等等。但系佢话，他觉得这几年的抗癌的生涯呢，你会重新再思想人生的时候，他觉得不是再去怎样去整，即人整我怎样报仇了，而他觉得我有时间的话，我应该多些去关心我身边的人，我应该做找跟多些人建立朋友做朋友，而不是树立那么多的敌人，不是经常都要有仇报仇以眼还眼。人生很多时呢，很多人呢都会去到比较后期的时候才会觉得我前半生或者我之前的人生究竟过得怎样呢？很多人觉得不满意的时候就 很遗憾了，但是你遗憾又已经太迟了。所以圣经不断地提醒我们，这一刻就要开始去思想了，我们不想到将来的时候才后悔我们的人生过得怎样，甚至呢我们去到永生将来见到耶稣的面，去到天堂的时候才后悔，说我人生为什么没有更多的为主而活呢的时候已经很迟了。所以我们现在就要 去想，当我们有这个这样 的盼望，有这个永生的结果的时候呢，下面第六节开始呢，第六节第八节呢，照第九节呢，他就告诉我们这个信仰的效果了。他首先呢第八节那里他说呢，在这个你们的版本，我后来我不熟这个教会，所以我后来有个新的版本，不过我赶不及给大家。所以你看到你的版本是在此试炼中你们要喜乐，好像他这里说，因为这个根据下文的， 根据下文呢，就是在这个试炼里面我们要喜乐。这个试炼就是之前所讲的，我们作为一个寄居的基督徒，我们可能面对很多不同的挑战，或者我们一个少数族裔在这里，他们都面对一些不同的歧视。但我们在这些试炼里面呢，我们要喜乐。之前提过了，彼得呢很喜欢，即是彼得前书呢很喜欢这种与大相关的，所以他这个词呢，他是可以表示一个形容词，不是，就是一个普通的表达，他们已经是很喜乐了，在试炼中很喜乐，亦都可以是一个命令式的，在试炼中要喜乐。就是说呢，那些可能有一部分人他们已经做到了，你们在试炼中喜乐，那就感谢主了。但一部分人未做到的呢，他就提醒他们在试炼中你们要喜乐的，你们不喜乐是因为你们不记得了你们会得到的结果，你们将来那个盼望啊。那当然我加了这个在此呢，其实是后面那个方框呢是我加上去的。另外一个理解呢，就是如果根据上文呢，其实就在这个救恩里面，就是说你在你所得到重生，得到复活的盼望，你得到永恒的基业，你得到这些这么多的东西呢，你应该在里面要喜乐。就算呢你面对着试炼，你都应该要因为那些东西去喜乐。所以我相信这个词呢可能都是与大相关的样子。彼得呢就很喜欢，你在这个救恩里面，在这个试炼里面，你要喜乐，要这两样东西一起呢，你这个喜乐才特别有意义的。如果你没有试炼呢，一帆风顺，你纯粹得这个救恩呢，你喜乐都不觉得很出奇的，是人都会开心的啦，是不是？一帆风顺的时候。但如果你真的得试炼又没有这个救恩呢，你又会觉得你只能够得苦，你没可能会喜乐的。就是当我们 在很困难的时候，我们看不到出路的时候，我们很难会能够很正面地看它。所以第八节第六节他这里讲，在试炼中，在救恩中，你们要喜乐。虽然暂时呢，或者很多的试炼里面会忧愁，但这些试炼呢，其实它有个目的的。第七节讲个目的就是叫我们的信心呢去被试验。我们的盼望是 真实我们会得到的，个问题是呢，我们信不信真的会得到呢？它这个信心的被试验呢，就好像如果你试验成功的话，这个试验是成功的意思，就是比那些 比火烧都会坏的金呢显得更加宝贵。即是说金我们觉得 很重要了，金呢是最贵的金属了，差不多。美金为什么这么叫美金呢？为什么成为世界流通货币呢？最开始都是因为美国说我每一蚊等于几多重量的黄金，所以全世界觉得美金最可靠，就个个都跟它了。当然美国后来就脱欧了，就但是周围借钱咁样啦，讲另一个话题。咁但系咧，但系金咧系一个好重要嘅、好宝贵，所以好多人都话咧，战乱嘅时候咧，社会动荡嗰阵时咧，一定要储金。呢个系好重要嘅。我哋嘅信心咧，经过试验咧，经过好多嘅困难去试验，如果我哋能够成功嘅话咧，就比嗰啲金咧更加宝贵啦。呢个系更加重要嘅。而更加宝贵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可以在基督耶稣显现的时候呢，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你可以想到呢，就是我这个的我得到将来的结果，就是我有永生，我有基业，我有复活，我在神的家里面，这些的好处。如果我能够在困难里面我仍然去相信的话呢，我将来见到耶稣的时候呢，耶稣会称赞我的，他是会荣耀我的，他会比尊贵我的。好像比约伯面对试炼的时候呢，神拿走了他很多的东西，但约伯呢，他仍然能够去讲得出，说我赤身出于母胎，我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是应当称重的。他能够呢去相信，他就算没什么都没了，但都是神在做着事，神都是为我好的，我继续去相信神。这个信心呢就能够得到称重了。而这个信心呢，就是其实解释着我们听呢，其实为什么我们能够喜乐，就是第一个呢，在试炼里面给我们的盼望。而第二方面呢，喜乐的原因呢，就是第八节那里讲了， 他说你们没有见过他，你们以前没有见过他的，但是你们爱他。这个词呢，也都这个爱呢，也都是可以是一个普通的表达陈述，也都是一个命令的、爱他。所以也都一样，如果 你已经爱着他的，感谢主，你未爱他的呢，你就爱他了。你虽然没有见过耶稣，但是 你要爱他。而因为你这个爱呢，其实他下面有个结果的意思的，因为你没有见过他而爱他呢，你带来一个结果，就是你现在见不到他，但你会信他。我就发现呢，原来对耶稣的爱呢，是我们对耶稣的信呢一个基础来的。即是彼得这样讲，我们要爱耶稣呢，我们才会信耶稣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觉得这些东西重要，我们觉得神给这么多好的东西我们，我们如果不信耶稣呢，我们得不到这一切的，得不到神的儿，得不到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家里面的人，得不到这个复活永生，得不到这些天上的基业。但是我们想得的时候呢，我们觉得神这么好给这些东西我们就好愿意相信了，愿意去接受，愿意去拿了。所以这里他说，彼得说呢，你爱耶稣你才会信耶稣，你信耶稣的时候呢，你在试炼里面就能够有那个盼望了。而试炼里面就是其实试炼我们这个信，信不信我们会得到那些东西呢，或者我们知道会得到这些东西，就算我们信得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带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呢？所以在困难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信心被试炼了。而最后呢，他就讲出了，如果你能够做到那两方面呢，你能够见不到耶稣都爱他，看不到他都信他的话呢，你就能够在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喜乐中呢喜乐了。他又再一次呢提醒我们要喜乐，在这些说不出来没有荣光的喜乐呢，就是我们能够得到的那个信仰的结果，在得到那些里面我能够有喜乐，并且得到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就是我们因为信而得到的这一切的东西。所以这一段呢，去提醒我们这个效果呢，我说这个效果不是一定得呢，因为你看回圣经呢，至少我没看到呢，神呢从来没有说给一个我们爱他的心我们的。我们有圣经会讲过话，神有时候会给信心我们，我们信心不足，神加信心给我们、或者呢甚至有些很、认为呢甚至信心都是神给的样。但是呢圣经又没有讲过话呢，爱神的心是神给的，神要的呢是我们的一个选择，我们自愿的爱他。你想象呢，如果你一种药给了你的仔或者女儿去吃，吃了之后呢，他就会听完你话，日日起身之后跟你说，爸妈我好爱你、你想我做些什么呢？如果你可能初了几日都很开心的，是不是？我相信特别如果你有细路不听话，更加希望一只药给他吃了，日日听我话就好了，朝朝跟我说我爱你样。但你觉得一个月两个月的时候，你开始觉得究竟是不是他的真心呢？这个是那只药令到他说他爱我，他听我话，但不是发自内心的。当没了药效没了的时候，他会怎样选呢？他可能选回继续跟我顶嘴，继续呢日日我仔呢每朝跟我叫他起身都是 no、我们神一我们神一样，神不想我们一个好像机械人，一个被洗脑的人一样，就只是懂得跟他说，神爱你爱你爱你。神是希望呢我们很发自内心的一个自己的选择去爱他的。当我们这样去选择，我们这样去爱神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再讲我们愿意去相信他，相信他给我们的东西，因为神已经给了的了，我们信呢去接受。而当我们能够去相信的时候呢，我们在困难里面就能够有这个盼望。所以这个的效果呢，我讲这个效果，喜乐的效果呢，不是一定得的，因为这个爱神的心是我们自愿的。我们或者可以祈祷求神帮助我们，好像彼得这样说、我的爱心你知道我有爱多少样、可以很坦诚地跟神说，但神更加愿意是我们自己去爱他。所以喜乐的原因，我们能够这个的喜乐不是一个担保来的，即不是说你信耶稣就自动会很喜乐的了，而是出于你的爱，对神的爱 加上你对神的信，以致你才能够在各样的事情里面有盼望。你有盼望的时候，你才会有喜乐的。好像我们过去两年都落很大的雪，甚至上个礼拜我坐在厅道的时候，跟着都看到外面落很大雪。我记得早两年的时候，有些人有些弟兄姊妹会说，哇，芝加哥太冻了，雪太多了，再是这样我就搬了，我要找工，不可以再住芝加哥了。但是为什么那些人还在这里呢？是因为盼望，他发觉就算冬天很大雪，但是都有春天有夏天，都会没晒的。就算今年很大雪，明年很大雪，但可能都好像有今年那样没什么雪。很多次都说春天来了，这样又落一场。跟着我早两天又说春天来了，这样我开始踩单车跑了，可以。所以呢这些盼望就令我们好像落大风雪的时候，我们觉得雪会停的，雪会融的，我们可以继续在这里生活的。人生都是这样的，你面对很多困难的时候，如果你不是有这些盼望，你相信会来的话，你只是想着风雪这一世都是这样的，你不会开心的，你真的想走的，是吧？所以这个喜乐是我们的选择，而这个选择，这个喜乐呢，是最根本的，是我们对耶稣基督的爱。我们爱他，我们才信他，我们才会去，才能够有那个盼望喜乐出来。如果不是呢，没有喜乐我们就没得盼望了。好，第三部分，第十节，他说论到这个救恩呢，那些预言临到你们恩典的众先知早已经认真寻求过了。所以第一呢，他说的旧约那些先知，神在旧约的时候不断的去预言，去告诉人听将来会是怎样的。从亚当夏娃犯罪开始就已经讲了，将来女人的后裔会踩蛇的头，蛇呢会咬她的脚跟。由那时候开始不断地讲了，将来会是怎样，将来会是怎样。甚至到以色列亡国的时候呢，不断地去讲话，将来亡国之前呢，神会说我会审判你们，因为你们不听话。不过将来呢，尼赛亚会再来去拯救你们，去将你们招聚回来，以色列呢会能够再次复兴。所以旧约的时候，那些先知不断去问，不断去想了，究竟我是哪个呢？几时会来呢？来的时候我是怎样的呢？在那里不停地去翻圣经。所以你记得希律王当他发现那三个博那几个博士出卖他，说去找那个救主回来讲给他听，找完就走了去的时候，就召了那些以色列人来问，你们讲那个救主尼赛亚基督究竟是哪个？那人可以立刻就答得出，在伯利恒。因为他们已经 很详细去研究，很想知道究竟是何时呢。甚至耶稣出世的时候，你读路加福音一开始的时候，很多先知都在那里说，在那里等等神的救恩是不是现在来呢？我能够见到神的救恩，即是那个救主就好了。所有的先知西面去，当耶稣去到的时候，他就说，哎呀，即感谢主了，我一生不枉过，可以离开世界了。所以十一节就讲紧一班的人，他们不断地去问他们心里面启示的圣灵呢，究竟将来那个基督啊，基督的苦难和基督将来会受的荣耀是讲哪一个呢？是讲几时呢？或者是什么时间它怎样会发生呢？即很多人很想知道这些东西。跟着他们十二节提醒我们，他们这班的先知，他们知道他们所讲的不是为自己，因为他们是见不到的，他们很多都他们知道这是将来的事。而其实呢，这个的预言呢，尼赛亚再来呢，是给了新约 的人的。跟着第二班人，他又说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呢，现在将这些事告诉你听。所以第二种人呢，就是现在的新约之后的那些的我叫使者，就是传福音的人，他们呢圣灵去告诉你们，这个福音是怎样的，跟着圣灵呢给力量他们，催逼他们，哄他们出去将福音去传开，传到呢给得前书那些收信的人，也都传到我们这里。所以呢，我们这么有幸，这么感恩，这么蒙恩呢， 我们不同旧约的先知那样得个望字，但是都不知道何时才见到基督。我们已经知道了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了，是他才可以救我们的，我们已经知道了。最后呢，天使都愿意详细察看这些事，甚至天使都很想知道神这个这么伟大的救赎计划，这么奇妙，这么犀利，这么刁钻的，究竟是怎样的呢？他们都不断很关注，由旧约一路看看到现在，看到新约的成就，我想他们继续看，看到将来末日的时候整个的救赎的完成，他都很关注这件事。所以你讲的不同的人，旧约的、现在的、新约的，甚至天上的天使，即是包括所有的有智慧的生物，都很想知道究竟这个福音是怎样，究竟这个基督是怎样的呢？所以这个信仰这么重要呢，我就觉得对我们信徒来讲呢，应该要知道了。自知，大家知不知道这个自知的来源呢？走了点。自知这个有没有听过呢？这个词没有听过。格物致知呢，有没有听过？有点熟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呢，肯定听过了，这个是不是？其实呢，出自大学这本这个很短 的四书入面的大学。他说呢，大学之道，即是最大的学问，最重要的道理是什么呢？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跟着呢，他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治其知；自知在格物。跟着后面呢，又反过来说，格物你就会自知，自知就会诚意，诚意就会正心，正心就会修身，跟着就会齐家治国平天下了。所以呢，他讲的这 三个纲领呢，就是其实所有的学问最重要是什么呢？或者对儒家来讲最重要是什么呢？明明德，每一个开头都是一个动词来的。第一个明呢，就是要将它发扬弘扬这样 去告诉人知好的德行。第二个亲民呢，亲的意思呢，其实是新的意思，是更新的人民，是让他们去能够学习这个好的德行。最后呢，止于至善，就是不断的去进步，不断的越来 越好这样。而怎样能够做得到呢？就是刚才的八条目，就是叫做自格物自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将它再重组之后呢，我觉得呢，跟我们或者跟彼得前书这三个部分呢，那三个层次呢，我觉得很像的。我觉得第一个呢，格物自知、诚意呢，是讲紧，它不是这样讲的，不过借来这样讲，是我们跟神的这个向导。而第二个呢，正心修身呢，是我们对自己的。也都我讲第二个第二段呢，个人的见证，我是个人怎样是活出这个信仰呢，活成一个寄居的人呢。最后呢，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个群体的向导了。我们怎样建立一个群体，一个属神的群体呢？神的群体怎样在这个世界那里影响出来呢？让神的荣耀在彰显出来呢？我们今天呢，因为只是讲内在信仰，所以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格物的意思就是细察去求真道，格是研究的意思，研究所有的东西。当然如果你知道香港大学的校训就是明德格物，它的格物就是这个了，就是去研究各样的事理。但是当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时候，发觉即我们不否定很多的科学的研究或者社会科学的研究，包括最近发现的引力波 Gravitational Wave， 这些都是好的。但是呢，我们基督徒能够有其他人没有的呢，就是对圣经真理的研究了。这个是我觉得都是我们基督徒一个很基本的，去细察去明白究竟这个真道是怎样，圣经教什么呢。第二呢，就要自知了。我们要明白到一个地步呢，我们知道我们能够分辨啱错，知道哪些是重要，本末就是哪些重要，哪些比较次要的。我们整个信仰的体系，我们怎样去信耶稣呢？就好像我们刚才开始说，我们信仰的结果 是可以重生，我们得到永生、复活，我们可以有天上的基业等等。我们 要去知道去明白。而 而诚意呢，虽然他最初的意思是我能够做到不自欺欺人，我是怎我喜欢一些好的东西，我不喜欢一些不好的东西，那我就是甚至能够慎独，就是说人家见不到我的时候呢，我都可以很谨慎，我都继续做一些对的东西，不会人家见不到我呢，我就在偷偷摸摸这样。但是呢，儒家的诚意呢，是很多基督徒都觉得是难的，因为他很靠你自己的力量，我靠我自己的意志，我要怎样去做一个好人。但是呢，我们圣经看圣经，甚至我们很多经验都发觉我们不能够的，我们很多人的罪性呢，令我们很想犯罪的，人家特别人家见不到，所以大学呢，他里面的解释呢，他说十目所视，十指所指，就是说你成日想着十对眼望着你，那你就不敢行差踏错了，你做错事呢，十只手指指着你，那你就更加不想被人督出来了，这样呢其严乎，所以你这么严格的时候呢，你就能够做一个好人。但我们发觉呢，人是很难的，是吧？而我们怎样能够真的做到喜欢好的东西，不喜欢不好的东西呢？唯有就是我觉得是我们同神的这个向导了，就是我们对耶稣的爱，以致产生对耶稣的信，还有最后对永生的盼望，以致我们有这个信爱望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去常常有神的力量，圣灵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能够去活出一个属神的生命，显出这个圣洁的生活出来。我们没有这个内在信仰这个核心基础呢，我们就很难再讲后面那些，你要做人要怎样啊，你对其他人要怎样啊，那些就更加遥远。所以今天这个内在的信仰是成为我们好像一个基础这样，我们信仰的基础，我们明白这些圣经的真理，以致我们产生对耶稣的爱，对耶稣的信，还有对永生的盼望。而儒家的另外一个不足，我觉得他没有提到呢喜乐这件事。我发觉呢，儒家很少提我们做人要喜乐的，儒家给人一个感觉呢，就变成就是很努力的去修炼，去做，不要怕被人说我们错，所以就要经常要做好人，即是做一些对的事。但圣经说呢，如果我们能够诚意呢，其实就有个结果，即是我这个的诚意，不是儒家的诚意，我们如果能够真的做到这样爱神，能够信靠神，我们就能够常常有喜乐了。生命不是很苦地去修行，很多宗教无论佛教或者印度教很多苦修这些，但是圣经告诉你人生是可以喜乐的，就算在困难里面你都可以喜乐的。当然这个喜乐不是我们中国人讲的笑傲江湖，这种其实是 另外一种的骄傲，觉得我比别人厉害，我看不起他们，所以我可以笑傲他们，也不是中美国人那种很喜欢分什么都说要有趣这样。我以前有个负责行政的同事呢，成日都说行政，即是美国人来的，我们怎样令到行政的工作都有分呢，都有开心呢？圣经的喜乐不是这些，而是呢，我们因为对神的爱，对神的相信，对永恒的盼望而带来的一个果效，效果就是这个喜乐，而且我们活得的时候呢，就能够有力，可以很开心地继续活下去。虽然呢，那些人觉得我们傻的，面对困难都可以这么开心，但我们就是因为神的缘故呢，跟其他人一样。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有刚才讲的这些基础，有望，有爱，有信，有望，以致我们能够产生喜乐，我们的人呢，我们的人生，我们基督徒人生呢，就觉得很开心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寄居呢，都能够有喜乐。我们一起祈祷。天父，多谢你，因为你的恩典呢是何等的广大，以致我们去感受到你对我们的大爱，我们就很愿意用爱来回应你。求主你帮助我们，因为出于对你的爱，我们就能够坚信你所给我们的盼望，我们知道将来一定所得到的，以致我们今天我们面对人生各样的事，我们都能够有喜乐，能够面对各样的事情，我们能够很开心地去走完我们的人生，我们不会好像其他人一样失去了盼望的时候就想着终结自己的生命，而我们能够有力量的，能够给人看到我们是不一样的。所以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喜乐充满。我们祈祷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